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我愿意是一条激流，是山间的小河，穿过崎岖的道路，从山岩中缓缓流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愉快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一片荒林，坐落在河流的两岸，我高声呼喊着同暴风雨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停在枝头鸣叫，在我的怀里坐巢。我愿意是一座草屋，在幽谷中静立，饱受风雨的打击，屋顶留下了创伤。只要我的爱人是熊熊的烈火，在我的炉膛中缓慢而欢快地闪烁。我愿意是那一片云朵，是一面破碎的大旗，在旷野的空中里疲倦地傲然挺立。只要我的爱人是黄昏的太阳，照耀着我苍白的脸，映出红色的光艳。 欢迎大家在诵读小站小程序里面上传自己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评选。高人气诵读人还将获得由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期待您的参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很冷，外出要注意防风和防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才这样的。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金兰之交》。 谁都喜欢看， 那当然了。 吴金泉导演的《龙门客栈》，奠定了武侠刀剑影片的基础。 不错， 李小龙演的《精武门》，打开了拳脚动作影片的国际市场。 是啊，这是给中国人露脸呢、啊。 全球各地掀起了功夫的狂热， 了不起的中国功夫， 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伟大成就。 对，给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可是。电影界里呀、也有个最大的毛病。 哦，什么缺点呢？ 只要是哪一类型的影片，只要一卖钱 啊， 所有的制片老板一窝蜂的跟进。 啊， 有的呀是外行。 哎，这可得是内行，外行不懂啊。 不懂没关系啊，可以慢慢学啊。 哎，这可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哎，为了赚钱他还管那么多呀。 这外行怎么能够做内行的事呢？ 所以啊，有很多事儿啊就永远也弄不好了。 对，照这样是好不了了。 不是有这么个笑话吗？ 怎么说的？ 说台风来了 啊， 把西门町的招牌给刮下来了。 哦， 一下啊砸死了五个人，其中啊有四个是导演。您就知道了有多少人在我们这个圈里头混吃混喝。 可好嘛。 我还知道一个笑话 啊， 也是我们电影圈的。 又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位过去教私塾的夏老师 啊， 现在没有人念四书五经了。 是啊， 跑到电影界里了，当编剧来了。 哦，就是写剧本。 对，人称夏编剧 啊。哎，我听不清楚，是瞎编剧。 哎，有一位从前说评书的贾先生 啊， 专说聊斋的，也跑到电影圈里来当导演了。 哦，假导演。 哎，因为江湖郎中会个三招两式的庄稼把式，打把式卖野药的 啊， 当了武术指导了。 那他姓什么呀？ 姓胡。 哦，胡指导。 哎，另外一位摆摊算命看相的姓蓝 啊， 当了制片了。 哦，蓝制片。 对，应该叫他烂制片。 那怎么呢？ 就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呀 啊， 找到了一个倒霉蛋暴发户。 嗯， 投资拍片。 哎，这个暴发户是干什么发财的？ 哦，他爸爸是个建筑商 啊， 盖房的时候啊偷工减料发的财。 哦， 这个年轻人呢姓钱 啊， 外形呢长得还不错。 哦， 书呢是没念好 啊， 一脑门子竟想当明星。 嗯， 名字呢叫钱振铎。 哦，钱振铎呀。 钱振铎碰上蓝制片了 啊， 听他这么一胡吹乱捧啊， 嗯， 这五个人可就认识了。 哦， 越谈越投机，越交越投缘。 哦， 五个人呢就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 哦，金兰之交。 下边去老大 啊， 贾导演老二。 嗯， 胡指导老三。 嗯， 蓝制片老四。 哦， 钱振铎最小。 哦，这老五是最小的小兄弟。 哎，还写着有蓝谱。 哦，还真郑重其事啊，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嗯，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哦， 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哎，他们做得到吗？ 嗯，有一样很容易就做到了。 您说哪一样？ 有福同享。 哦， 这哥四个是天天跟这个老五一块泡 啊， 老五吃 哦， 他们也吃 啊， 老五喝他们也喝。 嗯， 老五玩他们也跟着玩。 哎， 不是上饭馆就是喝咖啡。 嗯， 三天两头啊还得借这个题目弄俩钱当零花。 好，粘上了。 起初呢这老五还不觉得 啊， 交朋友嘛就得花钱嘛。 对呀、 日子这么一长啊，可就有点明白了。 哦，好，缓过劲儿来了。 这么丢的、都让我当这个男主角了 啊， 我也好写剧本了。就当个导演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这不是交朋友的，这也是 这是不砍住了， 那怎么呢？ 天一亮啊，他们这哥四个总有一个人来堵被窝的。 哦，这大概是商量好了轮班的， 除非你不吃啊，只要你吃，一会儿就全到齐了。嗯，他们就跟着一块儿吃，随便你说什么讽刺的话，他们装听不见，还外带不多心的， 没皮没脸，棒吃棒喝。 哎，第二天呢是照样来啊，你上哪儿，他们跟哪儿。 嘿呦，好家伙，这可真受不了， 连一点私人的时间都没有了， 紧迫盯人。 老五实在忍不下去了啊，这天想了个办法。 哎，怎么个主意啊？ 天没亮了就起来了。哦，带了俩钱啊，跟他妈可就说了。 说什么呀？ 啊，老穆，我上次走北投银行过去，等一下他们有来啊，啊，不要告诉他们地方啊，就说我上高雄了。嗯，我什么时候有灯来啊？嗯，你就说如果工程交到了，嗯，我就从那边有去新加坡了。哦，少则十个月，多多两年，我要在那边做监工。 哦，好，对不起，这堵完了。 他们一听我要去两年，就等不及了，自己就找管饭吃的地方去了，我就可以躲开他们了。 哎，这倒是个办法。 这钱振多刚走了一会儿啊，这个蓝制片就来摁门铃来了。 哎，大概今天是老四当班。 开门一看是老太太。哎，干嘛着吗你了？嗯，老五还没有醒呢，那你得把他叫起来吧，我们一块刺刀点去，一边刺呢一边研究这个剧本。哎， 还在找阴妞呢。 这个老太太说啊，嗯，这个老五没有在家哦。 对呀，不在家。 哎，上哪儿去了你了？是哪个饭馆啊？你得告诉我，我们去找他去。 哪个饭馆还惦记着吃人家呢？啊，人家上高雄去了。哎， 哪儿去了你了？ 上高雄了。 高雄啊？哎呀，昨儿晚上还在一块吃完饭呢，怎么没听见他说呢？ 嘿，你不知道的事情啊多了 啊。昨天晚上啊，他爸爸有挂长途电话叫他去哦。嗯，说什么新加坡呀，有工程有标到哦，叫他有去监工哦。 对，忙自个儿的事情去了。 哎，干嘛？老五有没有说几天回来啊？ 嗯，多则两年，少说也得十个月。 哎呦，这蓝制片一想，这可糟了。 怎么了？ 这管饭的走了。 这可不是嘛。 不过他可没着急。哦，他看出来了。 他看出什么来了？ 他从前是个看相的，久跑江湖，善观气色啊。他一看这个老太太说话呀吞吞吐吐，脸上这个气色也不正常，心里就明白了啊。灵机一动，可就说了。 哦，他说什么？ 干嘛？是这么回事呢，从姓马那边呢来了个田丧啊，说呢要买我们这部戏。哦，价钱出的可好啊，可是呢我们呢不敢做主啊，所以一早呢就跑来跟吴帝商量。嗯，人家呢下午就要回新加坡了。哦，约好了呢中午一块吃饭。嗯，大家伙呢见见面，决定了呢人家就前月现付定金。啊，而且呢最近人家那边呢有个慈善的义演，也想请我们的男主角啊去参加。哦，我们就是想了，我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打个知名度。 对， 你看，你看，这多巧啊！我们这男主角没事跑高雄去了。跑高雄那就算了吧。 是啊，那就算了吧。 哎哎，那个什么老树啊啊，说可是机会有难得哟。我看呐，这个事情啊，你还是跟振铎当面去商量哦。 这老五不是上高雄了吗？ 啊，没有去高雄了，他有上北投云松阁去假小弟。 给炸出来了。 这老四鞠了个躬就跑，找个电话亭立刻通知那哥仨。这四个人凑齐了一辆计程车直奔北头。嗯，到了阴松阁一问，服务生就把他们带进了老五的房间了。 得，又来了。 钱振铎听见他们在外边讲话了，行躲也来不及了。 是啊， 心里甭提多呕了。 那有 俩手一抱脑袋往桌上一趴，嗯，假装睡觉。 对，不理他们。 这哥四个可不在乎， 怎么 照做不误。 我 老大要酒，老二点菜，老三叫服务生预备沙茶火锅， 这又有的吃了。 这二爷贾导演一拍老五这肩膀，可就说啊，嗯，兄弟怎么了啊，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这老五怎么说呀？ 没理他。 哦， 这个四爷蓝制片解释上 上了。那非谢谢兄弟，哎，可这你可别怨我们，这是老太太叫我们来陪你的。 那是你使的诈术。 这老五还是不抬头啊，随便咱们说什么就是不搭理。 对，无言就是抗议。 大爷这会儿沉不住气了。老五啊，你这可不对啊，叫人家看着这多笑话来。不是就是吃了你几顿吗？你就这个样子，这太不应该了啊！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 我果来了，来咱们喝酒了。 老五怎么办呢？ 五爷实在忍不住了，把头这么一抬，说了 啊， 四五位，我要说几句话。 哦，有什么您就说吧。 自从我们五个人交朋友以来，差不多有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里的，你们四位似乎开支都是由我来负责。 对呀、啊，哥们儿有交情吗？ 这叫什么交情 啊？我看这是出凯珠吃鸭子。 四爷介绍了 啊，说什么？ 哎，兄弟，哎，你这是嘛话你了？你把咱们磕头时候说的话给忘了 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说有福同享，你们四位是有就到了。这个有祸同当，这个就派光了。 是， 不要说别的啊，要是我出点什么事情啊，敲锣打鼓都找不到你。 这就是实话。 今天我也不说过有话。大家都在这里。我们今天把话有说清楚。从今天起。不叫你们四个人错 啊， 大概你们也是不会甘心。再叫你们错。我也不是冤大头。 也不是白求。那怎么办呢？ 这么办， 怎么办？ 我出一个哑谜。说的是我心里的数。你们四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位猜中了 啊， 我就让你们四个人吃我一辈子活。如果你们四个人都猜不对 啊， 安算 怎么办？ 大爷下边就一听，这可麻烦了 啊。 他心里的事儿，他我们怎么猜得出来呢？ 对呀、啊， 猜对了那就甭说了。这要是猜不着，这下半辈子交给谁呀、啊？ 大爷心里打鼓，拿不定主意，就看着那哥仨。那哥仨怎么样呢？ 二爷、三爷 啊， 也没把握 哦， 谁也不敢言语 啊。 四爷这会儿开枪， 哎，他能应付了这个场面吗？ 耶，他是看相的 啊， 他心里想哎，街上走道不认识的那些人，我都有办法猜出他们的心思，能把他们口袋里的钱缩到我的口袋里来，何况是老五呢？哥几个在一块仨多月了 啊， 我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他想什么，我会叫他心服口服，我会吃他一辈子。 好嘛，那他怎么说的？ 好，兄弟，就这么办了你了，咱们可是一言为定，死马难追。 什么死马难追啊？那叫驷马难追。 对，你出哑谜吧，猜不着，哥四个抖袖子一走，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不别打招呼。就算咱们不认识，哎。我们要是猜对了呢？ 哎，人家说了，管你们哥四个吃一辈子。 好，就这么办了你了 啊？那哥仨同意吗？ 老四一答应，他们那哥仨胆子也壮起来了。 为什么呢？ 这哥四个当中，就属老四他机灵了。他能断事如神呢。那哥仨马上齐口同声的说了：“对，老五，你出哑谜吧。” 那这位老五怎出的哑谜呢？ 站起来没说话，把二目手指头一伸 啊， 往上指了指，往下指了指 啊， 往前面指了指，往后边指了指，左一指，右一指 啊， 伸了三个手指头，又伸了四个手指头，捂了捂嘴，摸了摸胸口，最后用筷子一戳酒杯，说了声：“你们猜吧，就速就够。” 哦，这哑谜出来了，猜吧。 大爷说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先来。 哦，这个瞎编剧要猜。 大爷是教书的，他一猜呀、啊，都是四书上的句子。 哦，他怎么猜的？ 老五，你往上。 上一直啊是天之所赋，往下一直是地之所在 啊， 往前一直是展之在前，往后一直是无言在后，左一直所舞于左，右一直是母以教于右。 哦， 伸了伸三个手指头，是君子有三位呀、 啊， 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伸、了伸四个手指头，那是论语上有四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非礼勿动。捂了捂嘴，是不吃是其口出，抹了抹心口，那是心宽体胖。筷子一戳酒杯，是着力而不移呀、啊，兄弟，我猜的怎么样？ 猜对了吗？ 老苏没丢了啊，我没有念过素素。 完了。 二爷说了，我跟老五最投缘，我猜吧。 这个假导演要猜了。 哎，二爷是说聊斋的，他猜的呀全是聊斋志异上的目录。 他是怎么猜的？ 老五往上一指呢是天宫，往下一指是冤狱，往前一指是丁乾熙，往后一指是侯敬山，左一指是浙东升升，右一指是西葫芦葫芦，伸了伸三个手指头那是荷花三娘子，换了四个手指头那是林四娘，捂了捂嘴那是口技，摸了摸心口那是新郎，筷子一戳酒杯，你是要点一段中人语、 什么人语啊？ 他读了个别字 啊， 他把同字读成中了， 好了吗？对了没有？ 老五说了，我虽然有看过聊斋，可是我没有记目录，这也没有猜。 那怎么猜呀？得俩人出局了。 三爷说了，敲我来吧。 对，胡指导这回要胡猜了。 三爷是江湖上卖野药的，他要猜的当然是离不开药名。 他怎么猜的？ 老五往上一直来是天门洞，往下一直来是地地皮，往前一直是千户，往后一直是后，左一直是东辣椒，右一直是西洋粉，伸了三个手指头那是三扁弯呢、伸了四个手指头那是四伸长，捂了捂嘴那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抹了抹心口心病还要心药医，筷子一戳酒杯，你是不爱吃糖药 啊？ 没有关系，给你连蜜喂丸。 好嘛，干嘛他上这儿卖药来了？ 这老五说了，我没有病，我也不要出药。 你们做什么？ 你们不要揍我，我还要想多活几年。你呀、也没有再揍。 得， 三爷瞅的脸都红了，二爷脑袋上的汗珠可就下来了。大爷跟老四耳根台子那儿直嘀咕。 都说什么来着？ 老四啊。咱们有饭没饭吃，可就在你这一菜。 是啊，这是最后的希望跟机会了。 四爷说了，三位哥哥，你的放心，交给我了。老五啊，这个要一菜呀、大概就菜个八九不离十了。 对，猜吧，猜对了，您吃一辈子。 四爷是个看相的 啊， 他一猜呀、全成了看相的行话了。 那他是怎么猜的？ 老五，你往上一指啊，你是圣灯的天庭饱满呐、往下一指你长的是地阁方圆，前一指你的前辈更极甚，往后一指你是后辈倒比前辈强，左右一指你是左右边甚入额，伸了伸三个手指头你是三三得配，伸了四个手指头你是四字的海口，捂了捂嘴你这个人嘴快，摸了摸心、你这个人心思，筷子一戳酒杯，那是抽根签呐、算个卦，上上课，兄弟，大吉大利你了。 在这儿给老五看相来了。 老五说了，猜没丢了， 就全军覆没了。 哎，这四位可急了 啊！ 老四恼羞成怒，可就说了、哎，老五，这可太难了 啊！ 哥四个都猜着你心思，你这是诚心的刁难呢。怎么办？你说说 啊！ 你心里到底想的是嘛？ 哎， 说出来大家评评理。如果合情合理，哥四个马上就走。 对， 连杯凉水都不喝你的。要是不合道理呀、兄弟， 要干什么呀？ 我们要加倍的刺你呀！这五爷还没说话呢，这眼泪就掉下来了。 哎，行了。你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个子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得慢慢的说啊。 这我要用袖子一抹眼泪，可就说了，往上一指啊，我是被你们逼得上天无路。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相声《官腔官调》。 咱们中国字的造字方法呀，非常特殊，也非常完美。 是啊， 不是字母拼音的文字所能比得了的。 书法家的墨宝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艺术精华。 不过中国字是怎么个造法您知道吗？ 这不太清楚，您能不能让我长点知识啊？ 这个很简单。 哦，您说说。 中国字的造法总脱离不了六书。 哦，脱离不了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自个儿往脸上贴金了，谁说跟你有关系了？ 你不是说脱离不了六叔吗？ 是啊， 我不是你六叔吗？ 对，我还是你二大爷呢。 你开玩笑， 你看说正经的你也逗。 不是说正格的，我只听说过四叔，没听说过六叔。这六叔是怎么个意思？ 六叔是六种造字的方法。 哦，哪六种？ 象形、指示、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哦，这么六种。 说文解字序说得非常清楚，您一看就会明白了。 我呀，不行您呢，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学问，我得跟您请教，什么是象形？象形字是哪些个字？ 象形就是画下来它的形状，让你一看就明白。 比如说 日头的日，月亮的月，就是象形字。 哦，这个圆圆的圈加个点儿就是日，斜斜的月牙加两撇就是月亮 啊。 这就是象形字。 对呀、啊。 那什么是指示？哪些个字能代表指示字呢？ 指示是指到哪儿就是哪儿，一看就明白。 我不明白。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您说呀。 就拿上下这两个字就是指示字啊。 哦，指上就是上，指下就是下啊。这就叫是。 对呀、啊、你很机灵啊，一点就透嘛。 形声 是什么意思？哪些个字是形声字呢？ 形声是象形跟声音结合起来的字，一边是字形，一边是字声。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您像江跟河这两个字就是形声字。 哦，长江的江，黄河的河。 不错，三点水是形象。 嗯， 宫跟可是声音。 哦，这就叫形声字。 对呀、啊。 不对、啊、不用跟我解释了。 怎么我解释错了？ 错大概是错不了，不过我怀疑啊，您举的这些个例子是不是有预谋准备好了的字拿来唬我呀？ 唬你干嘛呀？ 这样吧， 啊， 我挑出个字来，请您给解释解释，它是属于六书中的哪一种字？ 哈，这你这是考我呀？ 不，你要是这么想的，我也拦不住。 没关系嘛，您说出来看看是哪一个字儿。我能解释呢就解释，解释不了呢，我请教文字学的教授专家给您解释。 这个字啊也很简单、 啊、 就是做官的那个官字。 官， 哎，对，天官赐福的官，上边一个宝盖、 啊、 下边两个口子，旁边一竖，就是这个官字。 哦，官员的官，官府衙门，官官相护，官腔官调都是这个官字。 对，这个官字是属于六书中的哪一类呢？ 这个是， 这是什么呀？解释不出来了吧？ 这个是属于会意字。对呀、啊，象形只是形声会意嘛，这是会意字。 那请您解释解释是怎么个意思？ 您看这个官字啊，上面这边个宝盖啊，就像那官员的那个，哎，那乌纱帽，对不对？ 嗯， 啊， 是有点像。那下面还有两个口字加一竖呢。 这个上边的小口啊，是上对长官主管要谦恭有礼、忍气吞声、阿谀奉承、唯命是从。下边的大口是下对部署百姓，是态度傲慢、趾高气扬、吹毛求疵、反复无常。对上的小口用官调，对下的大口打官腔。 哦，还有那一竖呢？ 哎呀，把那官腔官调连在一起，那就是官僚嘛。 哦，懂，我全懂了。这就叫 会意。 哦，那做官的一定要官腔官调吗？不会打官腔不成？ 这个以我的经验、学识、阅历，我可以坦白的、忠实的、诚恳的告诉您，古今中外，凡是做官的都会官腔官调，不然的话，哎，这怎么会叫官腔呢？啊，官腔，做官的才有官腔呢。 哦，没有例外、啊。 有做官的官腔官调，这是正常现象。 嗯， 如果有少数的不用官腔官调，那是非常现象。 哦， 就如同一群乌鸦当中飞来了一只白老瓜。那可太稀罕了，很个别。 这官腔官调究竟是个什么滋味？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呢？ 能啊，比方这么说吧，哎，您常看戏吗？ 看呢、啊，现在叫看戏，从前叫听戏。我喜欢这个京腔大戏，常听常看。 哎，那就好办了。 怎么呢？ 在戏里边就常出现这种官腔官调。霸门寺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看过呀，从十一着起到大神旨，唱全了这出叫双娇奇缘。 对，大太监刘瑾在这出戏里边就官腔十足。 哦，您学学他这官腔。 行啊，哎，不过该帮腔的地方您得给帮个腔。 那没问题。 宋巧娇头顶撞纸来到霸门寺喊冤。冤枉！ 哎呦， 哈，这下可了不得！刘瑾说话了。 哦，官腔来了。 我说棍儿啊，外边是谁这么鸡毛子喊叫的？ 奴才不知道啊。 太好，老佛爷的宝座离得近，定了价是你担呐，还是嘚儿我担呐？ 哎呦，奴才担待不起呀。 六肩膀，你担什么呀？你给我出去瞧瞧可吧。 的， 贾贵出去了，问明白了什么事儿，回来了。 启禀千岁，有一民女喊冤。 怎么着？有一民女喊冤吗？ 正是。 这儿没他的父母官吗？ 说的是呢。 哪儿冤不了，单跑到咱们爷们这儿冤来呀、啊？拉出去砍喽！ 偷旨意，打破宝殿岂是杀人的所在？将那女子带进打破宝殿，为娘要亲自问话。 老太后是这么交代的。 刘瑾没话说了吧？ 有，打官腔啊，官啊。啊，这大佛宝殿怎么能够杀人呢？ 是啊， 这是谁出的主意啊？ 奴才不知道啊。 娘们真不知道吗？知道，可是他不敢说，只能在肚子里边嘛。表面上呢，还得帮着他打圆场。 嘿，这马屁拍的啊， 这就叫官腔官调。 刘瑾虽然是个太监，可他是老太后的干儿子，加封九千岁，伺候皇上，算是个大官。如果是这个小官呢？ 这小官也不省油啊！ 啊， 小官也有小官的官腔官调。 是啊， 就拿四进士这出戏来说吧，官腔官调足尺足码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哦，这戏又叫结义联名。是出老生的重头戏， 也叫宋世杰告状。 对， 杨素贞含冤月牙告状，宋世杰路线打抱不平，带着杨素贞去道台衙门摁铃申告。 嗨，杨素贞没有见到击鼓鸣冤。 哎，道台故都受贿偏袒，把杨素贞屈打成招， 那是刑求。 宋世杰不服，二次喊冤。 嗯， 凭着他丰富的法律知识、生活经验，当堂跟顾独变来变去。 嗯， 顾独没办法落案呢。 嗯， 就给这宋世杰安了一个欺官傲上的罪名。 啊， 打了他四十大板。 哦， 然后呢，他们有一段对话。 我不用说，那是官腔官调。 宋世杰。我打得你可公 不公， 打得你可是 也不是， 不公也要公，不是也要是，从今以后我这倒塌衙门不我准你来。要不是宋世杰懂得法律，非让他这官腔官调给吓尿了不可。 听过这些事那年头，再说呀，唱戏都是有点夸张的。 哦，您以为现在没有啊？时代是进步了，国民知识也进步了，可是有些做官的却没有进步，还沉溺在那些权势里边，在这做梦。 做什么梦？ 官僚梦啊，官架子十足，讲起话的官腔官调，如果你弄不清楚啊，还以为他在那儿唱戏呢。我们邻居在个机关里头上班，他那上司就爱打官腔。 做官瘾， 哪一天都得找个对象打打官腔显显威。 哎，那也得找到别人的错才行啊。 哎呦喂，那还不容易啊。有一天我们邻居他母亲呢，临时得了个疾病，他把他妈呢送到医院去看病，上班迟到了。 这回要倒霉了。 其实呢也没迟到多久，才十分钟。 哦，街上塞车晚个十分八分的应该不算什么。 他那上司官腔来了，你为什么迟到啊？ 人家家里有事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死人了。报告长官，我妈临时生病了。 她妈病了？ 嗯，那怎么不早一点请假来？ 她是临时发生的，怎么早点请假呀？ 我们这邻居也是这么说呀。报告长官，我妈是临时生病，没法早点请假呀。 这理由充足啊。 嗨，这不解释还好，他这么一说顶撞了他了，脾气上来了，俩眼一瞪，一拍桌子，奶奶的，你是他妈的死人呐、啊！不会打个电话来请假呀？ 哎呦，这长官怎么三字经都出来了？ 这种官腔官调，臭官僚习气，您说谁受得了？ 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啊。 也不见得。我们邻居就碰上过一个。 怎么这事儿才让你们邻居赶上了？ 我经常搬家嘛。 哦，怎么回事吧？ 我这邻居啊，在个地方机关上班。 哦，也是上班族。 对，他想从甲地啊调到乙地。 哦，想升官。 不是，是平调。 那为什么？ 乙地呢，离家近，上下班呢方便不说呀，对家里呢好有个照顾。 哦，那要有机会才行啊，乙地有缺才成呢，慢慢等吧。 是啊，他很有耐心呢，等到乙地有了缺了，机会来了， 他向上级主官报告，希望呢是由甲地调到乙地。 那主官怎么说呀？ 啊，这不是你想调到哪里就可以调到哪里哟，这个必须要先查查看这个有没有缺哦。是有缺，可是他偏要这么问呢，这就是官腔官调。 哦，官僚。那您那邻居怎么说呀？ 报告长官，我查过了，有缺。 是吗？等了很久了，这回成了？ 不成。你有弄清楚了没有？你的学历、租历活不活嘞？ 你说你现在的，您那位邻居的资格合不合呀？ 合呀。 那就没问题了。 有问题。你跟我这个报告不行的嘞。这个得由下面一层一层签上来的呀。 哦，按公文程序由下面签办。 好吧，由下边承办人员签吧。我这位邻居请下边的同仁签办，没多久批进来了。 批准了？ 没准。 都合格吗？他没理由不批准呢。 他批的不是不准。 那是什么呀？ 是再行研议。 再研究研究，商议。这可悬了。您那位邻居怎么办呢？ 我那邻居心里头不服啊，又去找那位长官去了。 他怎么说？ 报告长官，我的一切条件都符合调职，您怎么不准我调呢？ 那长官怎么说呀？ 谁说不准？谁说不准了？ 你批的不准呢？ 我批的是再行研议啊。叫你们再研究商议啊，你回去啊用你的头和脑好想想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样才能够行得通。绑烫你又不是国王的人吗？打完了官腔一转身，捧着一声， 怎么了？ 这位长官放了个响屁。 您那邻居结果调成了没有？ 没有，因为他想不透他那位上司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哎呀，笨蛋， 怎么了？ 这还想不通啊？ 哦，你想通了 啊？ 你小子要是早想通了，今天也就用不着在这儿说相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一段官腔官调，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相声小段《记账》。 现在还有不认识字的人吗？ 没有了。 有 啊？有 啊？我舅舅啊。 哦， 他就不认识字。 哦，他呢，今年 73了。 哦，小时候没念过书。 念过，没念好。 念了几年呢？ 10年。 10年 啊， 那不含糊了。 10年他念的是经书全篇呢。 哦，5经4书都念全了。 不，经书全篇。 哎，是啊，5经4书全篇。 哎，不是，经书全篇呢。 哎，他到底是怎么个经书全篇呢？ 3-4经他念完了全篇了。 哦，10年就念了一本3-4经啊。 是啊，还没开过讲，背的时候还丢3落4。 哎，好嘛，这书是怎么念的？ 哎，虽然说书没念好 啊， 可是他和蔼可亲，通情达理。 哦， 不像那在国外得了博士学位回来的人是胡搅蛮缠，横不讲理。 哦，那他现在是？ 是唐朝的擀面杖。 这话 老光棍 啊，一直都没结婚。 不是，他说呀，他们不愿意被判有期徒刑。 好嘛，他那自由惯了。 是吗？ 那他跟您住在一块儿啊？ 没有。 哦， 退役以后啊就住进了荣民之家了。 那你们还有来往？ 有啊 啊， 逢年过节一定是要到家里来过。 哦， 平常日子呢他是喜欢在家。 哦， 跟咱那些老战友们呢一块喝茶呀、聊天啊，摆龙门阵。 哦，他是自得其乐呀。 是吗？ 啊， 提起他来了 啊， 今年过年的时候 啊 还闹了个笑话。 哎，怎么回事？ 我们家开个杂货铺，这是您知道的吧？ 我知道啊。 30下午 午啊，我们都还没回去呢。我老婆呢在后边厨房里啊，帮着我妈那儿准备年夜饭 啊。是是是， 前边店里没人啊，我舅舅呢，他就在那儿给盯着。 哦，照应照应。 哎，这么会儿呢，隔壁的王太太呀来买豆腐。 哦，来买豆腐， 他认得我舅舅啊。 是啊， 哟，大舅回来过年了。 哎，老林。都收拾了。 是啊，您还缺点什么呀？ 缺点 我给您拿吧。他们呢都在后边那儿忙饭呢。 对对对对，那王太太她要什么呀？ 那啥，大舅啊，咱们这儿还有豆腐吧？ 啊，还有豆腐吗？ 这个豆腐 啊， 还有还有，您要几块？ 是啊，是啊，要多少啊？ 大舅啊，我用来多，还有没有正板的呀？ 啊，他要买一板儿。 哎， 这一板是16块啊。 我有有有有，好，这正是一板儿。 哎， 我舅舅也没给咱切开 啊。 整板的呀就端给王太太。 哦，是是是， 这王太太接过豆腐来，可就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净顾了急着要买豆腐做年菜了 啊， 匆忙之间呢忘了把钱带出来了。 哟，那怎么办呢？ 哎，老街坊没关系嘛，先拿去做菜嘛，待会儿再给送过来嘛。那啥 啊， 大舅啊，出来的时候呢我急着没带钱。 啊，没带钱。 过一会儿呢我是连钱在这块玩啊一块给你送过来了。 哎，那好好好好。 说完了呢，端着那一大板豆腐 看 走了。 啊，急着做年菜去了。 对，王太太走了呢，我舅舅那儿可麻烦了。 哎，怎么了？ 自个儿的记忆力啊不行了。 哦， 他是怕把别人赊账这点事儿 给忘了。 哎，那简单呢，那就记个账吧。 拿起签字笔来了 啊， 在那白黑板上啊写了一个王字啊，可就愣住了。 哎，怎么愣住了？ 这个豆腐俩字啊他们不会写。 哎呦，你看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想办法吧。 啊，想出来了吗？ 想出来了 啊， 摊在那个王字底下 啊 画图样。 哎呦，怎么个画图样啊？ 他画了一个四方块。 哦， 在那四方块里呢又画了格。 哦，四方块是豆腐。 对， 画上格呢这是一板豆腐。 哎，对， 有意思。 没有多大功夫呢，王太太没来 啊。 王太太那小儿子来了， 还钱来了。 没有，送板来了。 哦，豆腐已经做年菜了。 哎，这孩子呢还要赊一股香，就是咱们烧香的香。 哦，待会儿啊辞岁祭祖用。 哎，一块记账，待会儿给送过来 啊。那就给他一股香吧。 这孩子把香拿走了 啊， 我舅舅又傻了。 怎么又傻了？ 香字他也不会写呀。 那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这还是画图样吧。 对，哎，这个图样又怎么画呀？ 他就在刚才画的那个豆腐底下长长的画了那么一竖。 哦，这就代表一股香。 对，等晚上刚要吃年夜饭的时候啊，这边王太太这先生过来还账来了。 哦，一共是一板豆腐一股香。 家里头人不知道王家赊了什么东西了。 是啊，你舅舅经得手吗？ 哎，我舅舅啊就赶紧站起来 啊， 走到前面去了。 啊，是啊，给人家结账吧。 王先生就问我舅舅啊，他太太一共欠了多少钱？ 你舅舅怎么说呢？ 我舅舅看了看白黑板上 他画的那个图样。 哦，王，那王太太是吧？ 哎，一共欠多少钱？ 他不欠我们钱呢。 啊，不欠钱。 哎，对了 啊， 你让他呀赶紧给我们送回来吧。 什么呀？ 他刚才呀跟我们借了一把苍蝇拍子。 啊，拍子呀。哎，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三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